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 My Radio 和《要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今天有陳四、有日朗、有譚仔和我黃楊達的這樣。那呢今天呢就說什麼呢？今天這個是嘩屌你 live 得這麼撚少人的，喂你出去貼 link 告訴人家我今天做節目才行的，大佬你們這幾天是誰做節目？為什麼你們搞到 live 的數字這麼撚低？我們現在陷入這個危機，跟俄羅斯一樣陷入這個危機，這個 live 的在線人數大幅貶值。那是今天當然就要講一講俄羅斯先啦。在我離開香港這段日子呢，世界是陷入了一個頻臨世界大戰的地步啦，這樣。那你們誰可以講到發生什麼事啊？ 咁就其實一路都面對咗地緣政治嘅經濟緊張啦，俄羅斯。咁另外呢就是近排嘅油價都係急跌嘅，咁樣喺個急跌情況之下呢，就直接影響咗真係主要係靠天然氣呀同埋石油輸出嘅俄羅斯啦。咁盧布呢就被拋售啦，咁樣咁就一路都持續下跌，咁就而家就一路跌到近呢就一美元就去到對差唔多60幾70蚊盧布啦，咁樣咁亦都影響到昨日就加息呢就加到去 17%， 咁樣就希望可以挽留返啲盧布喺度，咁樣咁就去到今即係去到昨日呢就甚至仲要抛出美元去救市添，咁樣但係亦都係勉強都係唔係好解決到個問題，咁樣咁就遇到呢就一個可以話一個經濟風暴的危機啦，咁樣咁就而家俄羅斯面對一個盧布大幅貶值的情況啦，咁如果講緊啲半年呢就已經貶值咗超過 50% 啦，咁樣 咁而家俄羅斯入面即係成個狀況都係瘋狂㗎啦，因為而家即係佢哋都唔知道佢哋手上面嘅錢可以究竟仲會跌到去咩狀況，咁佢哋導致佢哋裏面嗰度啲物價都大幅咁升值，所以就係即係瘋狂地去買嘢啦，而 Apple Store 呢直頭係話因為都唔知道你哋啲盧布會跌到幾時，佢哋個價格唔可能每日去到做調整，所以直頭索性停埋，唔再有即係 Apple 嘅 product 可以喺俄羅斯嗰度買到啦，咁樣嘅狀況。 喂，你講緊呢個咩半年跌 50%， 其實係講緊兩日啫嘛。其實不是半年，其實講緊兩日啫嘛，其實兩日之間發生的事啫嘛，其實呢幾日急速插落去就插撚咗，有一日插咗60%，咁當然後來就叫做浪一浪翻上嚟啦，叫做反彈啦。呢個係一個亡國嘅跌幅嚟嘅，呢個係可以崩潰嘅啦一個國家。咁係當然啦，暫時就未崩潰啦，但係都離死不遠嘅咯，俄羅斯。咁呢件事歸根究底就梗係美國操盤啦，唔使講啦，完全冇 睇個力量啊， 冇任何嘢去即係唔需要考慮呢個係咪陰謀論嘅問題，因為你最主要就係有嗰個油價嗰個跌幅咧，係由90幾蚊跌到去60幾蚊咧，呢個係十幾年嘅價嚟，呢個係所以屌你老尾呢個世界邊撚度有能源危機嘅，屌乸聲，即係可以忽然之間有咁撚多油出嚟嘅，忽然之間可以有咁撚多油沽出咗市場度，咁當然呢個係美國同埋呢個中東聯手去沽出嚟嘅結果啦，盧布本身都係弱勢嘅，盧布本身都係弱嘅，咁經濟唔好，其實都持續咗一段日子㗎啦，俄羅斯，咁但係呢個急劇性嘅跌幅係明顯係受到追擊所致啦，而嗰個追擊嘅做法真係超簡單，嗰個追擊嘅做法係，即係當然啦，講出嚟就超簡單啦，咁你個國家主要就係靠能源出口嘅，咁撚低你嘅能源嘅價格，咁你咪撲街咯，嗰啲咁樣，喂屌你 諗到都做唔諗到㗎嘛，呢個世界邊個可以做到嘅？ 點樣可以搵多啲石油出嚟賣呢？ 冇諗可能㗎嘛呢件事，啊、即係我屌你諗咩？能源喂咁好諗多能源，咁呢、這個咁咪跌咯嗰啲咁咯，邊諗到嚟啊？ 嗯， 冇諗到都係好諗多油湧出嚟喎，咁樣跟住然之後就由90几蚊跌到60几蚊喎、啊，見過50蚊喎、啊，點撚樣做出嚟啊？屌你諗咩？所以係美國根本就乜撚嘢都做到。根本美國是所有嘢都做到的，佢係即係當佢需要去做嘅時候，根本美國就可以征服世界，咁咪講撚完，即係冇嘢可以阻擋佢。美國呢個國家乜撚嘢都有，乜撚嘢都有，佢即係呢個世界人類需要嘅嘢，美國就有撚曬嘅咯。美國係壟斷美國壟斷呢個世界嘅能源，跟住美國壟斷呢個世界嘅糧食，美國控制呢個世界嘅貨幣，即係無論係物質層面，又或者係文明層面嘅嘢，全部都喺美國嘅。即係美國要你生啊生，美國要你死啊死喎。呢個係一個點講啊？即係譬如有啲人會攞翻嚟到同即係美國幕後操盤嘅經濟嘅侵略啦，或者係所謂嘅金融嘅襲擊啦，都發生過唔少嘅次數啦。咁但係呢一次可以話係前所未有叫咁簡單嘅一個做法，即係譬如你無論係80年代搞日本啊、亞洲金融風暴啊、或者係呢個咁樣嘅08金融海嘯啊，即係你係任何一個金融危機，或者特定地區嘅經濟嘅追擊，你都唔會好似今次咁樣係，今次係好下馬威地話俾你聽，喂，我要你死就死喎，我即刻撳低油價，你就即刻死，好明刀明槍啦，好即係佢都唔介意宣告話俾全世界聽，呢、這個世界嘅油價同埋貨幣就係我操縱嘅。當我要你死嘅時候，你就死得㗎啦咁樣。咁係俄羅斯本身就係處，當然啦，你俄羅斯會搞到咁嘅地步，就係因為俄羅斯本身都弱勢啦。嗱、又記得呢個咁樣嘅烏克蘭發生呢一個咁樣嘅 克里米亞 內亂啊，質疑未去到克里米亞，未去到克里米亞脱出嘅時候喺度。原有政權倒台嘅時候，我當日如果大家記得，我當日做節目嘅時候，我已經一而再、再而三重新強調向大家分析，我覺得俄羅斯係無力出兵嘅。呢個係我當日嘅分析啦。咁好啦，事後睇翻我當日呢個分析，係錯咗一半啦，啱咗一半啦。即係錯咗一半嘅地方就係、是、其實現時或者喺呢個咁樣嘅烏克蘭出現呢個亂局嘅時候，俄羅斯嘅軍事嘅介入已經係比我當初想像中多好多嘅。咁但係去到呢一個 moment 啦，去到呢一個 moment， 佢都唔願意承認，普京都唔願意承認自己係我搞到俄羅斯，唔係我搞到烏克蘭有呢個咁嘅分裂嘅局面啊，我操縱呢個咁樣嘅親俄武裝烏克蘭嘅親俄武裝部隊啊。咁但係呢個擺明就係㗎啦，呢個係當日我分析就係佢冇能力出兵嘅，俄羅斯佢冇能力去打一個大仗嘅。咁當日呢，如果你有記得嘅話，我話過當日喺烏克蘭唔會打一個全面嘅戰爭嘅，唔會出現一個歐洲啊、美國啊同埋俄羅斯啊出現一個代理戰爭出現嘅場面。我當日嗰個分析就係在於俄羅斯根本冇能力去挑戰呢個西方列強，嗰、那個冇能力係在於佢本身嗰、那個國力啦、經濟力量啦，同埋甚至乎我認為軍事力量咧，除非你攞核彈亂鳩咁射啦，攞核彈互射咁啊，咁大家都有能力嘅，金正恩都有嘅，射唔射到出嚟另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你話以正規軍嘅層面去到大家互撼嘅話咧，我覺得俄羅斯根本冇呢個力量。咁而事實上啦，其實烏克蘭個事件咧，譬如咧，而家咧已經有好多人討論到咧，就係嗱，嚟緊會發展一個咩？唔係烏克蘭，俄羅斯嘅狀況咧，其實咧係美國係有能力進一步壓低佢嘅，美國係有能力進一步壓低佢。你而家嗰個狀況咧，開始有少少似咧，就係咧蘇聯解體之前嗰個狀況啦，就係咧佢開始係大家搬盧布，一代代盧布去買雞蛋啦，而家未至於買雞蛋啦，但你而家起碼都要，你而家出街買餸啊，買嘢啊，你都日日都唔知，日日都唔知加價加幾多。你譬如你國內咁樣，而家譬如我睇翻啲外媒報道引述啦，嗰啲咁樣，譬如你係大 部分的商品或者是如果電器用品那些就已經是加幅，即是加價加幅已經是去到30-40%、嗯、如果你就算是一般日用品那些加20-25% 不等，那你是已經出現了在那個生活上面的层面，生活消费的层面上面，你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你唯一可以做的你咪资产管理咯，你或者价格管理咯。咁但是不能 work 的嘛，我苏联时代已经试过告诉你是不能 work 的嘛，你怎样管的它都是飙升的嘛，又或者它没得买啊，又或者黑市市场狂炒向上啊，那个咁样。咁而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当然啦，这个不用我分析你就知道了，普京的管治當然是極度不穩，所以嚟緊大家都懂得分析了，就是你嚟緊係得兩個出路嘅啫，你嚟緊係得兩個出路嘅啫，一係就係普京跪低咯，普京落台咯，普京或者係又或者未至於落台，你點樣退居幕後啊？又或者係全面撤出烏克蘭啊？諸如此類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咯。再唔係嘅，咪希特拉咯，咪好似希特拉咁樣咯，你發動戰爭咯。但問題，普京有冇呢個民望啊嘛？普京係現時有冇呢個民喺國內仲有冇呢個民望？有冇呢個咁樣嘅聲勢？其實係。值得誠意㗎嘛，即係佢嗰個唔係二戰之前嘅希特拉嗰個咁狀況。當然普京大家會覺得佢都係一個好魅力型嘅領袖啦、嗯、但係其實出兵烏克蘭喺俄羅斯國內都係對佢造成咗一個打擊同埋影響㗎嘛。同埋你記得當日我分析烏克蘭嘅事件，我攞個例子係去講俄羅斯內部嗰個狀況喺邊度反映出嚟嘅，就係當其時佢搞呢個冬季奧運會嘅時候，你已經睇到佢冇管治能力嘅、嗯，即係譬如呢啲嘢係唔會，譬如以一個俄羅斯索契冬季奧運會去比較呢個咁樣嘅北京，無論係搞世博啊，或者搞奧運啊，佢、嗯、出現嘅情況，喂你又貪佢又貪嘅啦，攞我哋比較近身啲嘅大陸去作一個比較，你就能夠比較到，喂全部都係中間隔十幾重，即係貪上貪上貪，判上判上判，點解判嚟判去判出嚟個結果？這個這樣的大陸起出來，它可能都是豆腐渣，但它不會一眼就給你看到，你不會給人看到好像俄羅斯那些這樣，即是你的門是紙來的、啊、一篤就穿的，你不會給人看到你起撚錯了廁所，將兩個屎坑起埋同一個廁格，為什麼會有這些這樣情況？尤其是一個我不是說大陸沒有這些東西，大陸都有，但你在一個明知是國際場合、嗯、譬如啱啱大陸，其實大陸都弱的，大陸經濟都弱的，你現在高盛整出來的那個 BRIC 有邊個不弱的、嗯、四國全部都弱的，所謂金磚四國，現在金磚朱古力都沒有融撚了，你全部都弱的，但北京啱啱即是我們雨傘期間那個APEC 峰會，他都不會搞到這樣的、嗯、他都不會搞到這樣，最多件衫醜，屌你老味，其實那件不撚知什麼撚嘢民族服，還沒有很撚似Interstellar 咁撚嘢，唔知做乜撚嘢。咁你係，但係俄羅斯就算係一個門面功夫，佢都冇能力做到。我當日就係由呢個角度去分析，就係你諗下，佢連做個門面功夫，話俾人聽呢個國際城市、嗯、都可以搞到個廁所咁撚樣，搞到個奧運村咁撚樣，佢邊有能力出兵啫？ 嗯， 即係你連落個 order， 你連落一個死命令去下面，就係話喂你點撚樣都同我搞好奧運村，呢個死命令肯定係存在㗎，就算落完呢個死命令都係唔存在，你就反映咗兩樣嘢，第一佢底裏真係冇錢。佢底裏真係冇錢，當佢不斷咁超支到去刮曬啲資金嘅時候，佢冇啦。佢大陸嗰做法就係你刮撚曬啲錢，仲再泵落嚟，泵到你做到為止，俄羅斯泵唔到啦，底裏嗰個經濟實力太弱。第二樣嘢就係成個管治嘅系統啊，根本就做唔到、 嗯， 根本就係冇辦法做到上行下效，又或者係做到嗰、那個上頭個命令下達到下邊、嗯。好啦，喺咁樣嘅情況底下，佢究竟有冇軍事力量咧？呢、這個係成。诚意的本身，即是军队本身有没有能力去出兵，这个本身是诚意的、嗯、即是当然你说喂掉一些坦克车啊，掉一些战机啊过去，那你的武装部队想搞，那么这方面支援你，他是做得到，但是做到这个程度，其实美国这么明刀明枪，今次啦，现在这个事件，其实整件事的笑因是什么？整件事的笑因是什么呢？整件事的笑因就是 當然是因為烏克蘭的問題，但是你最撚臭串的就是普京在 G20 峰會走撚了嘛， 嗯， 即是你開下會屌你那個開會的情況大家記得 G20 那陣在澳洲大家全面杯葛他，除了樹熊有誰跟他打招呼的， 樹熊都穩穩淡淡的， 是的，樹熊攬下他而已，沒有人跟他打招呼的，跟住然後普京最初都堅持說要留到最後，嗯，結果去到最後 的會面都最後的儀式他都沒有留得，沒有留到最後提早離開了那些這樣，那你當其時在一個 G20 的在峰會上面作出這樣的行徑，嗯，基本上是已經是宣告關係破裂的，好啦，咁你關係破裂咗之後，咁然之後咪出手囉，咁跟住然之後美國啊同埋歐洲啊咪有一啲形式上嘅所謂經濟制裁囉，但係歐洲唔會做足㗎，歐洲唔會做盡，因為歐洲始終有一個問題，就係歐洲要依賴俄羅斯嘅天然氣㗎嘛。好啦，咁而家呢個咁樣嘅美國呢個做法呢，係明刀明槍向你宣告，就是說我是有能力單方面只是在計算機上按一按就玩撚死你，而這個呢是直接，其實他搞死俄羅斯是直接影響到，是直接影響歐洲的， 嗯， 因為沒有，喂，歐洲都不撚想俄羅斯死的嘛，其實底裡，嗯，即當然歐洲就是處於一個最撚尷尬的狀況，就是如果俄羅斯因為歐洲都不想，歐洲都在金融海嘯拉撚過美國的，那同埋就是原油加價，即不是能源加價，一路比美國操縱，他要你生就生，死就死，那個替代的出口就是俄羅斯而已，即尤其是現在歐洲對於俄羅斯的天然氣的依賴是極高的依賴，喂，他一斷天然氣，譬如如果冬天的狀況一斷天然氣，歐洲幾個國家即刻死人的， 嗯， 是會即刻出現這些狀況，但是現在美國做的做法就是一壓就壓到油價落到60多元，喂，他可以將油價壓到60多元的時候，喂，那你就是現在向歐洲展示了另一個姿態，就是屌他不給天然氣你，我就給油你咯，即是這樣的姿態而已，嗯，即是現在是話明給歐洲聽，喂，你落搭搞夠他啦， 嗯， 我搞到你的了，但是歐洲當然是不肯上，但是已經是騎虎難下，因為普京的姿態是這麼強硬，普京是不是 Interstellar， 不是 Interstellar， 那個是 Star Trek 的那件衣服，是很像閃撲那樣，咁係係咪閃撲啊？ 唔 係 啊，閃撲着 尖耳仔嗰個 咩啊？ 尖耳仔嗰個 你唔係講佢著緊身衣，咪講著神褸咁嘅樣嘛？你講咪？ 唔係啊，佢件衫係 Star Trek 嗰個男隊嗰個服飾嚟嘅，咁樣 緊身衣。 咁係所以係又歪帶講翻當日烏克蘭嗰個分析，話俄羅斯冇能力去軍事，真係用明刀明槍軍事去同呢個咁樣嘅歐美硬拼。你而家去到呢一刻嚟講，結論是對的，他只不過是利用他的軍事力量，可能派了暗地裏派的部隊啦，掉了一些軍備啦，去支援這個這樣的克里米亞的親俄的武裝部隊啦，只不過是搞了一樣這樣的東西，然後還要不夠膽公開承認的，好啦，然後出到來的結果就已經是這樣被人搞到賴屎賴尿，咁所以呢往後的分析是什麼呢？第一，這個這樣的即是經濟制裁那些就虛嘢嚟嘅，主要由頭到尾那件事關事就是油價嘅啫，而事實上美國是有能耐繼續撳下去嘅，咁同埋呢美國是可以繼續做另一樣嘢嘅，佢可以推高其他貨幣嘅，尤其是佢係可以進一步推高美金嘅，佢有能力做到嘅，佢係有能耐可以短時間之內整到你回返去當日呢個咁樣嘅蘇聯解體前咁嘅狀況，咁問題佢會唔會咁做嘅啫，但係而家嗰個姿態咧，仲係等緊普京去作出一個示弱嘅姿態。咁係我覺得多數都係妥協㗎啦，多數都係跪㗎。又或者另一個就係俄羅斯或者普京會落台啊，或者退落嚟啊，或者係甚至乎係搞呢搞路啊，辦下選舉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啦。又或者係全面喺呢個咁樣嘅烏克蘭撤出啦，嗰啲咁樣。好啦， 跟住另外一個可能性啦，有啲人分析就係出兵啦，因為你解決呢個問題，解決呢個問題最好嘅方法就係打仗嘅啫，因為你事實上係冇經濟手段可以解決到呢件事嘅，因為你俄羅斯係冇嘢噶嘛，主要係、俄羅斯最大嘅資源 資產 已經係喂喺國際上面嚟講，擁有油，擁有呢個咁樣嘅擁有油，擁有石油，擁有能源資源，已經係 suppose 已經係好撚惡噶啦嘛，咁但你惡極都唔及美國咁，因為你擁有天然資源冇用噶嘛，你淨係擁有天然資源冇用。第一就係你個存貨唔夠美國多，美國係乜撚嘢都係全世界最多嘅，黃金又係美國最多，石油又係美國最多，糧食又係美國最多，係乜撚嘢佢都係最多嘅，佢要撳死邊一範，邊一範就會死噶。好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你要幾樣嘢結合埋一齊先得噶嘛。佢美國掌控石油唔係淨係靠石油多嘛，美國係令到石油以美元計。咁個遊戲佢玩撚曬㗎，你點都唔夠佢玩㗎，所以俄羅斯係冇任何經濟手段可以反撲㗎、即係如果佢呢、這個已經唔係嗰個經濟嗰個結構嘅問題，已經唔係內部有啲咩嘢可以改革嘅問題，當美國要啄住你打到你死為止嘅時候，你係一定會死嘅，你係必然會死嘅，所以佢除咗跪低之外呢，另一個方法就係你打夠美國囉、你出兵打夠美國囉，或者你出兵搵啲戰爭嚟打囉，搵個地方嚟打囉，或者你進軍歐洲囉，或者直頭明刀明槍侵略呢個咁樣嘅烏克蘭，跟住再揮軍橫掃去歐洲，但係冇撚可能嘛，冇撚可能嘛，你對於俄羅斯那個國力嚟講，又或者佢內部嗰個民意嘅支持嚟講，係冇可能噶嘛？你而家唔同蘇聯嗰個年代，你仲可以推動大家仇美啦，所有嘢都係美國佬搞出嚟，屌佢哋唔係咁諗噶嘛？而家因為你最慘嘅地方就係你經濟改革過嘛，其實同大陸嗰個情況好似嘅，值得借鑑嘅地方就係你可以模擬翻將來嘅一個狀況就係、你譬如你想你去啲呢啲關鍵嘅時刻，你訴諸民族性咩？唔通而家係俄羅斯。知國內嗰個民族性，你對比嚟講，可能會比大陸強。喂，但係你經歷過貪腐，你已經俾資本主義腐化咗啦嘛？屌你老尾！所以你原本緊隨列寧嘅路線係冇錯，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而家腐化咗啦嘛，你俾佢哋你俾國民嘗過咗貪腐，嘗過咗資本主義，嘗過咗呢、喂，講到尾都係講錢啫，你做乜撚嘢啫？你而家忽然間揮軍出去打，唔好話揮軍直逼歐洲啦，你淨係出兵烏克蘭，已經令到普京國內的支持度下跌啦，原本已經係咁撚魅力型嘅領袖，同埋而家唔係最當打嘅普京嘛，你唔係啱啱振興經濟嗰陣嘅普京嘛，你而家已經係大家覺得你已經係沙皇啦，已經係坐咗咁撚耐啦，咁所以我覺得佢揮軍嘅能力係相對嚟講比較低咯。好啦，咁呢個係其中，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喺呢個事件入面跪低嘅可能性係好高啦。咁另外一個啦，有人有討論緊啦，就係話喂如果係對抗美帝同氣連枝，大陸有冇可能出手去幫助呢個咁樣俄羅斯呢？咁樣無論經濟上啊，或者係結成聯盟啊，咁起碼即係可以連成一個體系，東西抗衡啊嗰啲咁樣，有冇咁嘅可能？梗係冇可能啦！你淨係睇翻大陸嘅經濟狀況，你就知道啦。大陸嚟，你而家你要搞清楚嗌交嘅係邊一方？嗌交嘅係美國同埋呢個咁樣嘅歐洲 versus 呢個咁樣嘅俄羅斯。好啦，你睇下大陸，喂，大陸淨係滬港通啊，幾百億都貪啦。你都可想而知，大陸嗰個經濟狀況都唔係好噶啦。大陸而家所有嘅廠房已經面臨緊訂單減少啊。成本上漲啊，嗰啲咁樣。好啦，你睇翻大陸最大嘅貿易夥伴，第一大，如果綜合嚟到講，第一大其實係歐盟。如果你計獨立國家嘅話，第一大就係美國。好啦，跟住然之後俄羅斯排到第幾咧？我唔記得咗排第幾啦。應該係第九啊、第十啊嗰啲咁樣。咁你好容易，你好容易衡量到個利弊啫嘛。喂，嗰、那個同我做生意排到第九、第十嘅，呢、這個做生意排到，如果你計歐盟成個歐洲嚟講，加埋曬成個歐盟嘅話，歐盟就係第一位。好啦，你如果分拆唔同嘅國家嚟講，美國就係第一位。咁如果歐洲加埋美國，咁啊梗係第一，咁梗係最主要，嗰、那個簡直係米飯班主嚟啦，係咪先？咁你有乜可能會為咗你嘅貿易嗰個額度，那個重要性排到去第八、第九、第十嘅一個國家，去得罪歐美啫？唔 會的嘛，唔會的嘛，同埋你冇，你已經冇道德基礎的嘛，你冇道德基礎去支持佢的嘛，你唔係話你唔係話而家俄羅斯受到侵略嗰啲咁樣，屌你老尾美國唔會講的嘛，有跌喎咁樣，自由市場啦嗰啲咁樣，咁所以係所以係俄羅斯是死撚緊的，我覺得。 但有沒有另一樣可能，就是其實借這樣東西都是給個示範給中國看，就說喂，看我可以打成這樣，你看定一點這樣。 那不用示範啦，是不知道的屌你。不是，同埋有些人就會覺得就喂，打完俄羅斯會不打中國那些這樣。其實沒什麼特別的東西，他不想搞鳩你。喂，美國要打的時候隨時都可以啦。美國隨時都可以征服世界的，但問題征服世界做什麼撚嘢嘛。好撚麻煩的嘛，屌你老美。他只是見到喂，他只是見到你那些嘩屌我征服了世界。如果我征服了世界之後，你老母你在個飛機上淋熱嘢那個人咪有投票權。屌你啊，黐撚線啊，呢條撚樣有一選總統，屌他老母啦，係咪先。我征服世界把撚咩，你梗係要有啲唔文文明的國家將一些劣等的人民全部掃了。嗱，你看嗱，你不在美國那多邊就這樣了，屌你老尾。嗱，所以你看這些我們有 American Dream， 你看他們那些 Dream 這樣的，當然不能得啦，是不是？他當然不會，還有你始終不同的，即有些人又會覺得就是喂這件事會不會火燒連環船蔓延到大陸呢，樣我覺得關係不大，你唯一掕到個掛鈎咪就係早排俄羅斯同埋大陸有個貨幣互換協議嗰度咁樣，咁但係唔會好巨大影響。即係當然啦，即係盧布咁樣跌法咧，你一定會帶嚟一系列一啲貨幣嘅掉期合約啊，你一定係一啲貨幣嘅價格掛鈎嘅一啲合約啊，會出現一啲違規咁樣。咁有啲人又會上升到啊，會唔會變成係一系列嘅違規合約，火燒連環船，跟住會變咗一系列嘅獨債嚟，屌你老味盧布嚟啊！有幾撚多啊？嗰啲咁樣，有幾多會超？有幾多會攞盧布嚟到去炒，再加幾重槓桿上去咁放大嚟要炒啊？冇呢咁撚樣啊！咁係佢會有嘅，但又唔會好大影響咯。好啦，但係你話大陸即係短期嘅影響，第一就係、是、即係。你留意翻俄羅斯同埋大陸對待西方國家嗰個姿態係好唔同的，即係其實美國係好愛中國嘅，美國好鍾意大陸呢啲咁地方嘅。喂，你班人淨係貪錢啫嘛，淨係揾錢啫嘛，你對世界最大嘅災害咪就係人道上面會殘害到啲人咯？咁嗰啲係黃種人嚟嘅，唔撚緊要啦，係咪先？咁你始終佢。大陸存在住一樣嘢，就係大家都想要嘅，就係人口啊嘛。而嗰個人口最理想嘅地方就係你人口咁高，而又唔使我養，咁幾好咧？佢純粹係一個 market， 又唔撚係啦。佢有時又可以成為一個生產力咁樣，咁但係又唔使我去管理喎。你揾啲細路嚟到做嘢，又唔撚使我負上個道德嘅責任喎。咁幾撚好咧？係咪先？喂，對於美國嚟講，呢個世界存在中國呢個鬼國係最撚理想㗎啦。你冇呢個鬼國存在，所以唔好寄望，所以唔好寄望，譬如唔好寄望英國係比較尷尬啲，因為中英聯合聲明佢有份，同埋佢嗰個咁樣嘅調查人員俾人拒諸門外，佢先至迫於無奈要做翻啲嘢啫。如果唔係嘅話，喂，西方先進國家落得呢個世界有一個咁嘅鬼國有一段距離，你唔好蔓延到過嚟就得啦。你啲人唔好撚走過嚟就得啦，係咪先？咁同埋就係大家。有咁多產品，有咁多嘅出口嘅嘢，你總要有個市場去消化佢㗎嘛。咁最好就係大陸啊、印度呢啲咁嘅地方啦，大陸好啲添，起碼即係佢哋開始有收入上升啊嗰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唔能夠類比嘅。譬如俄羅斯嗰個狀況唔同啊嘛，因為俄羅斯嗰個狀況，你當你威脅到烏克蘭嘅時候。你直接就影響到歐洲嘅國家嘛？呢個係迫於無奈要對你作出嘅一個攻擊啦嗰啲咁樣。但係喺美國角度嚟講，最理想嘅狀況都唔係令到俄羅斯解體或者崩潰啊！最理想嘅狀況就係、是、換撚走佢啦，呢條撚樣換撚走佢啦，即係最理想嘅狀況係咁樣啊嘛。咁所以大陸係有排都唔會發生嘅，其實好遺憾地，我覺得。咁但係如果發生， 生嘅時候，會發生嘅時候，其實我喺小說度寫咗，會發生嘅時候就係類似你比較俄羅斯嘅狀況，咪就係搞鳩你啲糧咯，搞鳩你到時就唔係貶值，因為大陸冇乜嘢出口嘅啫嘛，大陸冇咩，大陸其實唔係一個出口國嚟啊嘛，大陸其實即係佢當然佢有好多工業嘅出口啊，好多加工嘅嘢出口啊，但係冇乜原材料出口嘅啫嘛，咁尤其是喺食物上面嚟講，佢係入口噶嘛，咁你到時要搞死大陸好撚簡單啫嘛，只要糧價急升佢就撲街噶啦，咁當然啦，這個問題就我哋都會撲街啦，所以穩定地方走，所以點解我改咗日本旅行就係視察一下啦咁樣，29分鐘休息一陣。